现在这个各种各样的疾病那都越来越多，所以这个健康对每一个人来说那都非常非常的重要，那么三月德，德是一府，你说谁能想到说德还是一府呢？这件事儿我有感觉，不是说我这呢，咱别可别老王婆卖瓜啊，我这救了多少孩子，就叫德。 通过你之前讲述那些事情哈， 对呀， 这是一种快乐， 快乐， 德就是一种快乐。 这话说对了，你看第一长寿了，第二健康了，那第三就得快乐了， 对呀， 这个快乐只有付出，付出帮助别人，这就是德，做善事，做好事，快乐自己， 这是精神财富啊， 精神。 这个更大的程度来说，是指的这个人的内在的啊， 对， 精神层面的。 第一，是生命，长寿就是生命吗？第二就是健康，第三呢就是精神， 对， 就是快乐。你看古人这个编的多好， 就是， 不是编的，是总结的，是总结的， 总结， 多好， 经验之谈， 就说这个德是非常重要的。那现在很多人就不知道这德有啥意义， 对， 是不是？就能做出很多很多的坏事出来。就像我之前讲的那河北那个大油罐车，造势，你看那个驾驶油撞扁了，大油罐车， 一边流血一边流油的， 司机流血，那大油罐流油，当地那么多人，谁也不救司机，都抢那油， 就是， 你说这能叫德吗？ 这良心呐，何人 是不是？但是呢，现在吧，有这种思想的人多了，在现场就一个人去救那司机，你看他没抢油，他救司机，你知道他有多快乐吗？ 就是 他最起码得到一斧， 对， 他得到一斧，抢油那些人斧没了，把斧抢没了，因为德没了， 缺德了。 你看，就这个没有人意识到。这个媒体啊，宣传道德这块吧，每天应该多讲一些。你像那些个，娱乐吧，应该适当。应该适当。那有的人娱乐是为了发财的，是不是？一旦成了明星了，那身价那就不知道多少了。 领导啊， 对呀， 领导人积极向上，向上。 应该引导人人向善，不是引导人人发财，是不是？那老百姓都能上都能成为那个演艺界的明星吗？现在演艺界明星发财了，是不是？那大众多辛苦啊， 对， 哪有发财的？ 这个价值观呐，人的这个价值观、 人生观、价值观， 就是 崇拜明星啥呀？还是崇拜怕发财，所以这个德。要国家能大力宣扬这个，就对这个社会的风气，对构建和谐社会，这个就非常有好处。 那也能延伸到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身体哈。如果都是这个人呢，都积极向上，是不是？都互相帮助，那我们每个人的心态都好起来了，身体自然就强壮起来了啊。 对了，就这个精神能让你健康，能让你长寿。 就人的精神对他的这个身体，这个 对，就这个德，这个之后我可能要专题来讲这个， 好， 这个内容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德，你的话说，就是一种精神， 一种快乐， 一种快乐， 有德才能有快乐， 对，有德有快乐，这个四月富，他这个财富是五府当中的之一，他才能排在第四位， 倒数第二哈， 倒数第二，就说人呢一生没有财富是不可以的，但是一切都为了财富，这是更不可以的。 对， 那我们今天呢，绝大多数人这五府临门，这五府全忘了，就记住一个财富， 对， 这就更不可以了，这就更有问题了， 这本末倒置了， 本末倒置了。五月考宗命，考啊就是考验的考，宗就是临终的宗， 终老的终， 终老的终，临终，就说考验你死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一斧，